叫人留恋不愿离去。听牧童的歌声撒泪泪泪，这是多么优美的旋律。牧场的生活是快乐无比，草原里边多美丽。有了 不准哭，我不怕谁说这是 to the Metropolitan. 相信我，再不用多久，我要你和我。

潮流酷儿，乐享生活，这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 嘘，装上它，整个世界就没有噪音了。 在我们周围总是避不开烦人的噪音，汽车喇叭声，楼上装修声，甚至大半夜的隔壁狗叫声。如果装上厚实的隔音窗倒是个解决方案，但同时也会屏蔽掉那些来自大自然的声音。今天三 C 潮流生活馆带来的这款降噪装置 Sono 就能一举两得。它看起来就像个不规则小椭圆，外围绕了两圈白色的能量天线，你可以把 Sono 连同天线一起贴在玻璃窗上。如果觉得外头噪音太吵，就用触控的方式来启动 Sono， 这时它就会自动分析噪音的频率范围，并且分成各区段让你来选择。比如你可以选择屏蔽汽车声、人声、警报声，而只留下风吹树叶的声音。其实 Sono 内置的这个 ANC 主动降噪技术早已经应用在耳机上了。它的原理是侦测出噪音的波形后会发射出一段反波形来抵消，这样就能达到降低噪音分贝的效果了。 有态度，爱生活，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 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我掩饰不住的慌张，在迫不及待地张望，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

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若真遇见 FM 九九九，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伤悲已变为何物？ 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驶入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 Thank you.

OK OK， 升职快，工资高 OK， 想要换好工作，啊、要更多 好工作，好前程无忧。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是发生在普吉岛的度假村，在一楼大厅里，一位满脸歉意的工作人员正安慰着一位大约4岁的澳洲小孩，饱受惊吓的小孩已经哭得精疲力尽了。 原来因为那天小孩较多，这位工作人员因为忙碌而一时疏忽，在儿童的网球课结束后少算了一位，而将这位澳洲小孩留在网球场。等到他发现人数不对时，才赶快跑到网球场将这位小孩带回来。而小孩因为一个人在偏远的网球场而饱受惊吓，哭得稀里哗啦的。这时小孩的妈妈出现了，看着自己的小孩哭得惨兮兮的，围观的人都在猜测这位妈妈会怎么做，痛骂那位工作人员一顿，还是生气地将小孩带离开，再也不参加儿童俱乐部了，还是直接向主管抗议。只见这位妈妈蹲下来安慰自己的小孩，并且很理性地告诉他已经没事了，那位姐姐因为找不到你而非常的紧张难过，她不是故意的，现在你必须亲亲那位姐姐的脸颊安慰她一下。那4岁的小孩乖巧地踮起脚跟亲了一下蹲在他身旁的工作人员的脸颊，轻轻地告诉他不要害怕，已经没事了。简单生活格言，此时此刻无论是工作疏忽的工作人员还是受到惊吓的小孩都需要安慰，一个安慰能够化解一切矛盾。当你感到难过害怕的同时，也别忘了别人心里的感受。 关于那些流言对错之间已无分别，我闭上我的双眼，喧哗的世界只有一个人的脸。你知道爱情它没有季节，哪怕是错的时间错的地点都会遇见，我爱上了就不会，并且不想理会对还是不对。流言有1000分贝，他震耳欲聋把所有幸福摧毁，轰轰烈烈我好疲惫，只想简单一些，这样都有罪。流言有1000分贝，他似是而非不关心真爱多美，他们的罪我无所谓，只想守着你的梦度过黑夜。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 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